心底那头一个人

许反方向，也许隔了好几道墙，默契用心培养，不论在哪个角落，感情线更坚强。 有时候，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